他来得太晚了。 不想哭，不想你再一次离开我。 风轻轻带着初春的凉，两杯汤是青梅子的忧伤。听闻最近你要前去洛阳，在心中结一层数就寒霜。 双眼写生的我心有生慌，才不是因为你不在课堂，我也只是恰好路过你窗，手带着送你本世纪全堂。 有歌要曾同窗，并不要遗忘，剑下要苍苍，白露呀微霜。我才不是文盲，莫笑我荒唐，来不及背老就和你分享。 茶香清香伴着那炎炎曙光，两位当怪夏日闷热难扛。一方清见你说想念家乡，顶住了轻轻看看小学堂。 啦啦啦啦 瑟瑟带着入秋的凉，两位唐诗灯会小火的光。中秋归乡并肩将月而上，却没成想碰见八个同窗。 其中有个姑娘眼睛大又亮，对你说什么前路还漫长。怒火冲破胸膛，血腥的断肠，身着这开裆，她好生漂亮。 双亭外下一坛醉的秋娘，星星念雨你举掌花中唱。藏住不说最是一味勉强，每天天懂得我所有佯装。 啦啦啦啦 的城市，忙碌的街头，总有一首歌能牵动你的思绪，为你读歌，一首属于你的歌。 你叫什么名字？作词文雅，读歌人王悦。爱从来不可能理智，投入了就难以自持。幸福就是做爱做的事，用飞蛾扑火的方式，做一个快乐的傻子，一辈子就只此一次，接近于完美的奢侈。我们多相似，爱上了就不容一点瑕疵。像所有平凡的女子，也有多少心事不欲人知。不用知道你叫什么名字，现在生活在哪个城市，对抗现实，想要把日子都过成诗。我们偶尔矜持，偶尔放肆，人海之中却似曾相识。有没有爱你的男子 和被爱都是上天给予的恩赐，我们可以慷慨，可以自私。爱从来不可能理智，投入了就难以自持。爱和被爱都是上天给予的恩赐，我们可以慷慨，可以自私。你叫什么名字？ 爱从来不可能理智，投入了就难以自持。幸福是做爱做的事，用飞蛾扑火的方式，用飞蛾扑火的方式，做一个快乐的傻子。一辈子就只此一次，接近于完美的奢侈。爱上了就不容一点瑕疵，怎能前生弃之？像所有平凡的女子，也有多少心事不与人知，冷冷的自知。不用知道你叫什么名字，现在生活在哪个城市，爱上了就不容一点瑕疵，怎能前生弃之？ 像所有平凡的女子，也有多少心事不与人知。 不用知道你叫什么名字， 为爱陷入的 现实，想要把日子

是天生的收敛了，喜怒就和冰冷。你的理由是星星点点的，我尽量充当气氛营造者，脸就沉了，不同的角色。再听多几次分开的话，越执念越不承认回答，感情里的怪咖一突然就不尴尬、啊、所以要找个演技方法，既平静还能突然转，散散的别去揭穿话题制造者。我记得你也会不舍，我偶尔去约也会失手的， 散黑，开往白天的夜。 人海茫茫，无风起浪，暗潮汹涌，刺向